不了你， 不了你， 为什么惦记着你？多少的时光流走，多少的记忆在心头，你瞧就是那么偶然，让我们并肩坐在一起，唱一首我们的歌。纵然不能常相聚，也要常相。在心头。